自信满满找工作。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如今最能够吸引观众参与的音乐形式莫过于是现场演唱。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选秀依然很火，在最近一期中歌榜上，选秀歌手就占据了半壁江山。不过呢，选秀并不是唯一进入歌坛的方式，至今依然有些新人他们靠传统的方式出道。比如说我们榜上歌手宋炳洋，别人在转战各大歌唱比赛的时候，他在海外勤学苦练，将欧美流行和华语风格做了很好的融合。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他和孔雪儿对唱的这首 trap 风格情歌《我和你》。 你走过我的身旁、哦、当你对着我 say hello、哎、我看到温柔的宇宙、嗯、你在身旁，时光不那么匆忙，真相拥抱，我会心也被擦伤。We'll be right back.

小手情歌，以为幸福快乐有可能，却没我的份，是我太天真。爱了痛了才懂得，就算多么寂寞，也应该放开手。Stop sugar， 赶紧游戏场。其实没有问题，我在这里听你默默哭泣，我比谁都在意。 Yeah， girl， 我 didn't show any effort， guess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你需要找回你的快乐，感情世界有很多选择。 Yeah， 能否把那回忆放开，是否更加存在。Baby come with me， Baby come with me， Come with me， 别再为了等待，知不知道他不再回来，不值得爱， 值得 爱，不值得被你爱。Baby come with me， 他不会珍惜，让我抱紧你，抱紧你。差你一个，还有什么好舍不得？我告诉过你就该和他分开，却发现自己一样不想放开。 他到底有什么好？我也能做到，可不可给我机会逗你笑？我给你依靠，不需要一直为他而烦恼，为他睡不着，可不可给我机会对你好？ I'm telling you to go right now. Girl, we didn't show any effort, guess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你需要找回你的快乐，感情世界有很多选择。能否把那回忆放开，是否更有我的存在。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The weather。 今天气温回升明显，但昼夜温差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零下三度左右，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不利，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8点，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登陆央视综合频道与观众见面。节目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每期精选一些书信，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书信。《信中国》集结了李幼斌、唐国强、吴京、黄渤、陈建斌、蒋勤勤、刘涛等60多位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演员。节目中，他们将通过读信的方式与写信者对话，带领观众发现一个个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人物的内在灵魂。这档节目中，朱军第一次担任独立制作人，他不再只是主持人，而是化身为发现者。他会在嘉宾读过信后，讲述写信人写这封信时的背景，以及收信人和写信人之间的渊源和故事。书信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文脉的主要支撑。在昨天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中，唐国强、蒋勤勤、杨洋等老中青文艺界人士纷纷亮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为观众读信，讲述信背后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把时间留给非选秀出道的新人们。首先这一位是现象级唱作人，从小饱读诗书，所以他的填词有诗意，民谣简约质朴的表达让他的作品富有亲切感。从网络走来，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我们听到的是他2017年发表的这首《只道寻常》。这位新人名叫谢春花。 夏夜纸伞，白色的帆，湖面上波光闪，风更暗，这是我能想到的景，还有些期盼和当是烂漫，等雨的小山和耐寒的狼，江水边渔夫泛白鹭里他，这是我很想念的景，阳台上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喜。

不要犹豫来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陪你看着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通过你时间转出我的依恋 I want to say 爱你我愿意冒险 I want to say 爱你每天多一天 I want to say 就从现在开始还记得见到你的第一次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使现在的我再也不想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再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再见爱你我要一直冒险没有一句谎言保护你是我的心愿 像晨光速飞到你的身边一转眼状况全都解决当夜晚来临我想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 是谁诠释了勇气不是不畏惧呼吸是及时导弹又提醒依然逼自己继续前进也曾迷失的自己有点拂晓的黎明那零碎不堪的回忆拼凑成了孤雁行我也不用再怀疑 也许是再年轻的问题一时灰心的结局但是直到你就在身旁你今夜是顺意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其树立了苦情人设，除了李宗盛那首《领悟》之外，相信另外一首深入人心的当属这首《味道》莫属了。这首歌就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把女人痴情苦恋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或许是你第一次听到把袜子写进歌词当中的歌了吧。姚谦入行的第一家公司是海丽唱片，当时海丽和点将是在一栋楼里，不久之后呢，他就被挖到了点将。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点将唱片在中文流行音乐市场风生水起的十年，也是姚谦在点将的十年，他自然为旗下很多歌手写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李记、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伍思凯、尤克里林演唱的《有梦有朋友》。 也将来临，

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想你就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伤人。 Yeah, yeah.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 点将唱片被 EMI 收购之后，姚谦来到了索尼，他给索尼签下了李玟，也为公司进入内地唱片市场开疆拓土。当然，作为著名音乐人，为旗下歌手写歌也是重要工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姚谦作词，王力宏1998年专辑同名主打《公转自转》。同样是在1998年，姚谦离开了索尼，进入到了百代旗下的维京唱片，在这里他打造了更多歌手。姚谦除了是一位音乐人和唱片公司高层之外，他还有着收藏家的头衔，他收藏的艺术作品也曾帮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局面。比方说有一次为刘若英开演唱会，预算700万，可差了很多钱，姚谦就拿了一幅画去卖，结果这幅画的价格涨了10倍，正好是补上了亏空。姚谦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姚谦送给刘若英的这首《见面礼》，收录在奶茶从滚石签约到维京的第一张唱片《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姚谦作词，刘若英和黄立行带领合唱的《分开旅行》。 我选择赤裸三千里，一个人要飞向巴黎，遵从各自的决定，为此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总有意，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笑的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离别。 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啊，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 要那么的密集，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结果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遇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老公，

1999年出道，同样是姚谦在音乐比赛上慧眼识珠，就是这一位侯湘婷。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湘婷首张专辑《你爱我吗》的主打，也是她的成名曲，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秋天别来》。在上个世纪末入主维京唱片的姚谦，通过歌唱比赛来挖掘新人，那成为屡试不爽的妙招了。同一年相继推出了萧亚轩、侯湘婷以及小美江美琪。在2000年江美琪的第二张专辑中，姚谦给了小美极具巧思的定位，第二眼美女，也给了她重要的代表作。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姚谦作词，张洪亮作曲，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回忆的心，于是泪每个夜 不住回忆的心。 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袁泉在读书的时候曾经短暂签约到了红星生产社，之后凭借纪念施光南先生的电影《春天的狂想》而走红。之后呢，到了2007年，在姚谦打造之下，袁泉恢复了歌手身份，推出专辑《孤独的花朵》，之后又发表了出色的概念系列 EP《Short Stay》。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姚谦根据冲绳民谣所改编并填词的《木槿花》，他给袁泉量身定做了文艺唯美的歌词，我们都一样，都少了些潇洒，所以在失落时还守着优雅。姚谦入行已经整整30年，这两周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只是他近千首作品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有些意外的是，作为中文歌坛著名的填词人，写出了非常多优秀歌词的姚谦，他第一首发表的作品却是作曲作品，这就是1988年30年前徐文倩作词、姚谦作曲、李玉君演唱的《今夜的心情》。姚谦说这首歌很不成熟，自己听呢会脸红，那么不妨就来听听看这首姚谦最早的作品，你听来感觉会如何呢？在明天我们将会揭晓全新第9期中歌榜的排名情况，也会关注姚谦写给莫文蔚的《如初之光》会有怎样新的成绩。你好，我是耿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在乎那份无意的温柔，只为你那天无息的说，我在乎那份没有独处的生活，只有感觉没有伤痛。今夜的心情分外的忧伤，是否你多情总还无奈？今夜的心情分外的忧伤，叫我如何，叫我如何，如何选择这份爱？今夜的心情分外的忧伤，是否你多？